第187集，外传甜心22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直到秦子娇离开了好半天，罗瑞才像缓过神来一般，发出了悲怆的哭声。罗瑞以前设想过自己失恋的场面，哪怕那时候他连恋都没有。他想，他会喝得酩酊大醉，他会暴饮暴食，他会疯玩，甚至可能会堕落。但这其中任何一项一定都不会少了温小辉。可他自始至终忍住了没有告诉温小辉。他眼看着温小辉忙里忙外地筹备出国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，心情是那么的雀跃与期待。他不想在温小辉最高兴的时候倒一桶冷水。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软弱的人，但这一回他想像个男人一样自己扛过去。温小辉临走前，罗瑞抱着他在机场大哭，搞得温小辉特别尴尬，一直安慰他说自己一年就回来了。后来大概觉得太丢脸了，差点揍他。他哭完之后感觉好多了。这个世界上他觉得最可靠的人就是温小辉，很多时候比常年远在国外的父母还要可靠。哪怕温小辉没有宽阔的肩膀，可能在他怀里哭一场，他觉得自己真的释放出了很多东西。同时送行的还有洛毅和黎硕，温小辉反复叮嘱两人要照顾好罗瑞。洛毅拉着温小辉的手，脸上写满了不舍得，但是却什么也没说。黎硕则一直含笑站在一旁，说他们过年就可以见面了。温小辉走后，黎硕要送两人回去。洛毅转过脸来，用跟在温小辉面前有天壤之别的冷淡回绝了。 不用了。 黎硕和罗瑞都愣了一下，以为自己看错了。洛毅没给他们质疑的机会，扭头走了。罗瑞心想，可能这孩子是有点伤心了吧。 洛瑞，我送你回去吧。 好，谢谢李大哥。 在车上，黎硕很自然地问起了秦子娇。 你跟你男朋友最近还好吗？上次他好像没怎么玩到，一直在照顾他妹妹。 哦，他还挺好的。 我以为你会找一个很成熟的男人，那种一看就会宠着你照顾你的，原来你喜欢小男孩。 这个也不好说，其实看缘分吧。 是啊，看缘分。我以前喜欢的也不是小辉这种类型，但是接触久了发现他真的很可爱。 他呀就是嘴贱，其实心特别软。 圣诞节我会回家，到时候你可以跟我一起去美国看他。 好啊。 黎硕看了看表， 走，正好吃个饭去。 罗瑞点了点头，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。这是他和秦子娇分手的第九天，他无数次想打个电话或者发条短信，但他都忍住了。秦子娇这么对他，他要是还去纠缠，那也未免太贱了。尽管他心里有太多的不甘和不舍。吃饭的时候，两人聊起了温小辉上学时候的事。黎硕是个口才绝佳、很会聊天的人，但此时却也感觉到了阻力。在罗瑞第三次走神的时候，他终于忍不住了。 罗瑞，你是不是有心事？ 哦，不好意思，你刚才说的什么呀？ 你是不是和男朋友吵架了？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。 罗瑞低下了头，表情有些不自在。 看来是了。谈恋爱嘛，吵吵架很正常。需要我帮你分析分析吗？ 这话可能说起来有点奇怪，但我确实比你更了解男人。 罗瑞勉强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 不用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 什么？是出了什么问题了吗？ 罗瑞憋了一肚子的话，十分的想要倾诉。看着林硕真诚而和善的目光，他真的有些忍不住了。也许以林硕的阅历，真的能帮他。 你能保证不告诉小辉吗？他去了那边一定特别忙，还要适应环境，还要学习，还要工作。我不想让他担心。 好，我答应你，不告诉他。 当时是我追的他，他一开始挺冷淡的，后来他说试试，大概是我太认真了吧，他只是试试。可我是真的当作谈恋爱。后来他说他不喜欢男的，不想试了。 罗瑞越说声音越小，他确实觉得很丢脸，可跟那份心痛比起来，真的微不足道。林硕叹了口气，摸了摸他的脑袋。 你怎么这么傻呀？ 罗瑞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 可能天生的吧。 因为新鲜、好奇，或者纯粹想要发泄生理需要而跟给试试的直男，我见得多了。其实你男朋友真的不太像那种人，没想到。 罗瑞想说秦子娇确实不是那样的人，可他也不想把秦子娇跟他试试的真正原因说出来，他实在难以启齿，那会显得他更加不堪。 罗瑞啊，其实像你这样的男孩子，可能碰到的诱惑或欺骗是可以很多的，小辉都帮你挡下了，但小辉不可能袒护你一辈子。你成长的那一刻早晚都要来。我应该恭喜你和他分手了，及时止损。 说着李硕举起了酒杯。 李大哥，你说的对。 他举杯和李硕碰了碰。俩人一边喝酒，李硕一边开导他。李硕确实是个非常好的交流对象，总能说出你想听的话，打到你的痛处，却让你豁然开朗。也不知道聊了多久，罗瑞的手机突然响了。他拿起来一看，竟然是瑶瑶打来的。他心里有些发痛，晃悠着站了起来。 李大哥， 我接个电话。 走路小心点。 罗瑞拿着电话走到了窗边，接通了。 喂，瑶瑶。 罗老板，你喝酒了吗？ 喝了一点。 罗瑞抹了把脸，想让自己清醒一些，但那酒有点后反劲儿，他感觉更晕了。 我想了好几天要不要给你打电话，最后实在忍不住了。 瑶瑶，如果你是想跟我说你哥的事儿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也不怪你，你不用往心里去。 对不起，我哥他。 你不用为他道歉。 我哥因为我一直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，我觉得你能打开他的心，我真的觉得你做到了，可他自己却退缩了。 我没有做到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 罗瑞咬了咬嘴唇，想把眼泪憋回去，可视线却越来越模糊。 我们不说了吧，不好意思了，以后不能再给你上课了。 罗老板。 瑶瑶忍不住哭了起来。罗瑞心痛难当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想挂掉电话，又觉得这样挂掉对一个心怀愧疚的小女孩来说太残忍， 于是他只能拼命地安慰瑶瑶。 瑶瑶，你别哭了，我没事了。你也别哭了好吗？ 我觉得我更是喜欢你的，老板，真的。 别说了，瑶瑶，我。 罗瑞感到胃里一阵翻涌，忍不住干呕了几声。 不用，不用，我没喝多少。 真的吗？你到底在哪儿啊？ 我跟朋友在三里屯喝酒呢。没事的，瑶瑶，你该睡觉了，快点睡吧。 罗老板，对不起。 罗瑞抹掉眼泪，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他头晕脑胀，感觉快要吐了。挂了电话，他冲到厕所，几乎把一下午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。他几乎是爬到了水龙头前，想喝点水漱口，结果把半颗脑袋都弄湿了。 罗瑞， 黎硕冲进了洗手间，扶住了他摇摇晃晃的身体。 我就知道你肯定吐了。 黎硕说着，递过来一瓶矿泉水。罗瑞无力地接了过来，一边漱口一边刷刷地掉眼泪。黎硕叹了口气，用毛巾擦着他的头发和嘴角。 小慧要是看到你这样，肯定就不走了。 你别告诉他。 我不告诉他。 黎硕给他稍微清理了一下，扶着他回到了卡座。 你休息一下，我去给你要点解酒的饮料。 罗瑞迷糊地点了点头。黎硕让他喝了点苹果醋，然后让他趴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。直到看到时间有点晚了，黎硕才把晕晕乎乎的罗瑞叫醒。 罗瑞，我送你回家吧。 好。 罗瑞已经晕得不知身在何方了。黎硕将人架了起来，罗瑞几乎整个人挂在黎硕身上。两人出了酒吧的门，往黎硕的车走去。突然，背后传来一道急促的叫声。 罗瑞，